艺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听众朋友您好，在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里，请您欣赏电影录音剪辑《英俊少年》。 这个小伙子天生一副好嗓子，也许是这个缘故，唱歌变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就像他每天离不开面包和咖啡一样，不论走到哪儿，他的歌声都是一路抛洒。他叫汉奇，母亲早已去世，相依为命的只有在银行里做事的爸爸卡尔黑维。也许是哈恩金叫他爸爸的名字比叫爸爸更显得亲切，因此他宁可选用一个亲切的称呼。 哎，卡尔，起床了。 好。 哎，起床吧。 我这怎么了？屋顶漏了。 不是的，不过你该起床了。 我的脑袋都裂了。 昨晚回来很晚吧？我没听见你进来。 是啊，银行里请客吃饭，小东家拼命的给我们灌酒。 那该想法让你恢复正常了。来吃药。 怎么吃药？得喝啤酒，喝啤酒。老实告诉你吧，人要是喝醉了要想醒酒的话，那还得喝点还魂酒。 问题是家里没酒。 真糟糕，这算什么家呢？好，给我 喝了吧，这就对了。 真是个小当家，谢谢。往啊， 快起来，给你5分钟洗澡刮脸，喝咖啡，起来。 你的咖啡太淡了，都不好意思让人喝。 得了，你就别挑剔了。 行了。 卡尔，你要的东西来了。 在哪儿？在橘子酱里。 不，面包篮子底下。 加拿大来信了。 说对了。 到底在加拿大找到事儿了。 恭喜你卡尔，这下给你想到了。我说卡尔，你干嘛要去加拿大？这儿不是挺好吗？ 因为在这儿我没前途，我工作稍微顺利点就有人破坏。 什么？是谁破坏？ 你的外公。 我的外公？ 对，你外公波托特，他恨我。 他干嘛恨你？ 本来想等你大一点再告诉你，要知道你的外公他很有钱，我是他公司里的职员，我娶了他女儿，他气急了，就不认你妈了，跟我们断了关系。后来你妈死了，生你时候死的。你外公觉得这事都得怪我。 我都知道，这么多年了，他不能老生你的气啊。 是啊，他就改不了。不管我在哪儿工作好好的，别人要提升我了，他出面就叫人家把我解雇了，所以我们要离开这儿。 对了，卡尔，叫他见鬼去吧，这个老顽固。 天哪，快8点了， 我得赶快走了，你也快到学校去。 不，学校放假了、我跟威伯小姐今天在家大扫除。 放假了，那我们好好合计合计、到哪儿去玩玩。五点钟银行来接我。 好吧，再见卡尔。 再见韩姐。 卡尔离开了儿子，便投入了每天都是那样繁忙的工作。今天行长办公室的气氛有些紧张，行长在发火，身居要职的恩格哈偏偏又来晚了。 哼，可来了，你每天迟到，你是我儿子又是主任，应该早点来。 行了，就晚了半小时，有事吗？ 能没事啊？瞧，可诺尔先生发现账上不平衡。 这么说，是贪污了？我们这儿？ 对， 这可能吗？ 是的，这贪污进行好几个月了，十分巧妙，使得他在账面上一点看不出来。 贪污了12万马克，可能还有，现在账还没查完。 有线索吗？谁干的呢？ 贪污的款子已经全部都汇到了加拿大，用的化名。 那么贪污的一定是？ 只能是赫尔文。可我想知道他是怎么贪污的。 这很简单，汇单要有两个人签名，科长的和行长的。作为科长，他签上自己名字，至于第二个签名，也就是您的，他冒充的。 真有这种事啊？还等什么？应该立刻报警察局。 我看这事儿还是暂时不要报吧。你们一边谈，我一边想到银行里有笔买卖。哈尔维过去的妻子就是实业家威廉波特他的女儿，我们一直想跟他有点来往、 可他跟他女婿从来不来往， 所以我想要把这事儿告诉他，这就表明我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顾全他的面子，说不定他就跟我们有来往了。 这个主意好，孩子，试试看。 代表银行出面的是老行长的儿子恩格哈。恩格哈只听说实业家波特的名气，可并不了解这位实业家。 我说过多少次了，这里不许停车，禁止停车的牌子呢？ 他是波特的先生， 跟你说着了。 他老生这么大气啊？ 像这样的生气还算好的，有时候叫人受不了。 那你还在这儿？ 这儿薪水高，一半就算是挨他骂的钱。 你在这�儿很久了？ 足足熬了14天，可我不想辞了，为了这儿钱多。 当心，恶魔来了。 我是不年轻了，可我的耳朵不聋，你干嘛要通风报信？恩格哈先生，我很想知道你干嘛要来麻烦我，我跟你们的银行根本没有来往。 我是来跟你谈一件微妙的私事，一件不太愉快的事。 你就直截了当的说吧。 有关你的女婿。 我没有什么女婿。 你过去的女婿卡尔哈尔维。 说吧。 他在我们那儿，很遗憾的是他贪污了一大笔款子。 哦， 这事儿我们对谁也没说过，而且在向有关当局报案之前，我们想也许你愿意把这事儿私了了，免得丢丑，你可以归还这笔钱。 他这么坏，有意思。多少钱？ 12万马克。 我都料到了，像这样的废物能做出什么好事来。他来缠我女儿的时候，我就看透了他。我想给他一笔钱让他走，可他不干，他贪心，想要人财两得。 那我们就把他交给官方了。 那我得说，你们这是为我做了一件好事。 恩格哈好梦没做成，飞来的横祸就只好在卡尔头上降临。 我是奉命来逮捕你的。 怎么逮捕我？你开玩笑，警长。 我要你跟我一块儿去警察局。 我犯什么罪？ 因为你的账上有漏洞。 怎么，是犯贪污罪？恩格哈先生，您一向对我的工作都给予最高的评价，而且我做的账本里从来没有过差错。啊， 是的，是的，这我知道。不过可诺尔先生他发现…… 他发现什么了？好，我去拿账，让可诺尔先生指出来。 账本都查封了。 怎么可以查封呢？我希望你们指出来账错在哪儿。 你还是好好的跟我们走吧。 不，我才不走。尽管有人偷了钱，而且怀疑上了我，你们没有证据，也不能逮捕我。 我是奉公守法的人，我这人是清白的。 对，有人聘请你去加拿大，这笔钱也会哪儿去了？ 啊，加拿大？好了，这更说明不是我干的。我怎么会那么傻呢？把偷来的钱汇到那儿去，银行里都知道我要去那儿。我怎么没这么笨吧？ 这恐怕得由法官决定了。你要不跟我们去，事情就更复杂了。走吧。 不过我的儿子怎么办？怎么跟他说呢？这事怎么能说得清？ 给他打电话嘛。 你有儿子吗？这能跟他在电话里说吗？ 这时候海恩琴正忙着为爸爸准备生日礼物，他还要为爸爸献出这支歌曲。 Wenn du einmal Geburtstag hast, mach ich es dir schön。 在你生日那天，一切都会十分美好。你的早餐有五块大蛋糕，我陪伴着你去那最大的百货商店，那里有各色礼品琳琅满目，随你挑，由你选，让你高兴满意，我全买了给你。 Lange dauert es nicht mehr, dann mach ich mein Sparschwein leer, denn dann kommt der Tag herbei, auf den ich mich so freu, so freu, so freu. Wenn du einmal Geburtstag hast, das wird wunderschön, da brauchst du auch am Morgen nicht gar so früh aufstehen.Frühstück gibt's schon dort, das Frühstück allein für dich. Oh, da kannst du lachen, fröhlich lachen. Oh, da kannst du lachen, denn zahlen tu ich, denn zahlen tu ich, denn zahlen tu ich. 别摁了，来了。你好，我还以为是爸爸来看我给他买的东西。 不不，我是汉姐。 什么事？ 我是来告诉你，你爸爸出了事儿了。 是叫车撞了？ 不不，他刚才从警察局里给我打来了电话。 他在那儿干嘛？ 你绝想不到，汉姐，他给逮捕了，说他贪污了一笔钱。 卡尔贪污了钱？ 是的，当然他没贪污，可是别人不相信。 我这就去找他。监狱在哪儿？ 你等一等，你等一等，监狱在高尔森街，可他电话里说不要让你去。 我当然要去，别拦着。 你真不听话， 我白给他买了这么多礼物。 这突如其来的狂风把海恩琴满载高兴的小船打入痛苦的海底。为什么冷酷的监狱偏要夺走他生活的欢乐？ 卡尔， 哎，不要激动，你坐那边，你坐这边。 我给你买了好多生日礼物。 生日就那么回事，要是有蛋糕你就吃吧。我说海恩琴，是这样，我想不用多说。 别说了，你是冤枉的。 不过得花好几个月才弄得清。 什么？不会的，那个贪污的他们准能抓到。 他们才不管呢，硬说是我。 得请个辩护律师。 对，不过先要解决你怎么办。 我一个人在家没事，你放心吧。 这样不行，他们跟我说了，你得去养医院。 我才不去养医院呢，我不去。 汉姐，我要你去，那你去不去？ 去。 靠， 到养医院那是以后的事，要紧的是无辜的父亲还关在监狱里。海恩琴来到律师事务所。 对不起，小伙子，快要下班了，你来这儿有什么事吗？ 我想跟你请教一件事。 什么事？ 受冤枉的人会不会判罪呢？ 有时候这种事也会有的。问这干嘛？ 今儿早上他们抓了我爸爸，他们说他贪污了银行里的钱，可是他没贪污，我起誓，我刚跟他谈过。 你见了你爸爸了？那你妈妈呢？ 我没见过妈妈。 哦，懂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倒不要紧，要紧的是给爸爸请个好律师。 这主意对，我们得走了，要锁门了。好，把经过告诉我。 我说说看，从哪儿说起呢？ 就你们父子俩。 律师艾伦小姐又到监狱里见了卡尔，了解到这父子俩的情况后，律师决定先安置好汉逊的生活，不过不是送孩子去养育院。 大概就快到了，我外公知道我们去吗？ 不，还是给他来个措手不及的好。 对，这样好，要先告诉他，他准说不行。 对了，说实话，你有点怕他吧？ 我不怕，他不能把我吃了。 对，不过他这人要像我听说的那样，他就会暴跳如雷。哦，另外你可别拆穿了，如果我跟他说这是养育院的意见，当然这不完全是真话，说点小小的谎话也没什么，对吗？ 你真够朋友，艾伦小姐。按铃吗？ 好。 喂，你是谁？ 你好，我是艾伦律师，我想找波特的先生谈谈，有件公事。 对不起，波特的先生不在家。 请问你是谁？ 是雷尼太太，这儿的管家。 那好，我跟你谈谈吧，是要紧事，跟波特的先生有关。谢谢。 Quintus， 你快点来呀。 什么事，史莱尼太太？ 我可做了件要不得的蠢事，有个律师要找伯特特先生，我让他进来。 老爷不在家，不许人进来，这是规矩。 这规矩我知道，可他非要进来。 你放心，他要是找麻烦的话，我就轰他出去。 你好。 你好。啊，这位少年是汉切赫尔维，我想你们一定认识，他是波托的先生的外孙。 什么？他的外孙？ 他的母亲早已去世了，他又没有别的亲戚，现在他父亲由于种种原因不能照料这孩子，所以自然得由他的外公来照料他了。他的东西都带来了，你们领他去他卧室吧。 哦，这可是太…… 我看呢，我看这是不行的。为什么他父亲不能照料他？他在干…… 另外，他外孙的抚养应该由他合法承担。 由他合法承担？ 这真是闻所未闻。 是啊，你太太，如果汉英且不跟他外公住，就得送到养育院去。波托的先生可是个名人呐，我看新闻界就巴不得报道这样的事，来个通栏标题：狠心的外公，富翁的外孙，由于外公被迫进养育院。波特的先生看了这标题会怎么样呢？好了，汉英切，那你就住下吧，这下我也放心了。 你看见我父亲就告诉他。 行，替你问他好，我的电话号码放在你皮箱里了，你们会跟他相处得很好的。 这下子老爷准会大发雷霆，你怎么信了他的话呢？ 这又不是我一个人的错，这都怪你。你说过的，他要找麻烦的话，你就轰他出去。啊，让他住哪儿呢？ 只要老爷看不见他就行了。走。 为了安排这位陌生的小客人的住处，南普昆特斯可是费了一番脑筋。如此怠慢小家伙，却真叫管家好心的史莱尼太太看不下去。 啊，你叫我了。 安娜，你把吃的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这是大厨师安娜，你要觉得饿了，你就上他那儿去吃。 什么时候你想吃，厨房就在你边上。来，你就坐在那儿，不要客气。 我和你是老朋友了，汉切，还记得吗？ 不， 在医院里我见过你。是的，我是见过你。你生下来刚一天，可惜就打那次以后，他就不许我再见你。 喜欢吃兔肉吗？ 这不是我的小兔。 我总觉得你的外公一点儿也不关心你，实在是太不应该了。他要关心你，这对他也好。你看他现在成了个怪脾气的老头，朋友也没有，谁见他都怕。 嗯， 所以说句老实话吧，我看他将来想进天堂可就太难喽。好啊，你吃完了饭，你就出去跟华江的孩子到池子边去玩玩吧。 到花园里散散步，总比憋在屋子里强。在幽静的池塘边，海恩琴找到了花匠家的孩子。 嘿，你们好， 轻点，别走那儿，有几块木板烂了。 新朋友聚在一起，那自然又另有一番乐趣。 哎，这什么钓鱼竿啊？ 这儿的鱼可肥了，我们就去网捞。 让你们捞啊， 这儿的鱼可多了，从来没人捞，也免得鱼把池塘里的水都喝干了。 捞到了。 听说外公波特特要回来了，海恩琴急忙往自己的屋子里跑，可他偏偏有这么个人老眼并不花的外公。 那儿怎么了？谁躲在树后头？ 我没看见老爷。 瞎了眼，混蛋，你给我出来，你要再来我绝饶不了你。那是不是花匠的儿子？ 我没认出来老爷。 我最讨厌孩子了，希拉律师怎么还不到？ 我看他就会到了。 什么你看你看，我看你什么都不懂。 哎，你不舒服了，伯特的先生，我请大夫来好吗？ 我什么时候要请大夫？我会叫你打电话的。我不在家，家里有什么事吗？我在问你话。 家里没什么事，没什么事，伯特的先生。 好，那做你的事去吧。 是希勒律师来了，孩子的事就托他说。 你好，希勒， 听说你身体不太好。 哦，哪儿的话？ 哦，还是想家了嘛。哦，对吗？这趟有收获吗？ 白跑了一趟，那两家公司不肯联合，可我考虑过了，打算把它买下来。嗯，你看怎么样？ 我想跟你谈谈另外一件事。你外孙现在在这儿住这儿，是养育院叫他来的。 他现在在这儿，那贪污犯的小崽子。 对，我要作为律师来奉劝你。 好， 第一，你有义务要抚养的孩子；第二，他早晚会是你的继承。 我要打官司。 对，你要剥夺他的继承权利，可他还应该继承一部分。 这我不答应，我完全没有必要把他养在我家里，少年养育院可以收留他，费用我来出，我做到仁至义尽了。 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就没必要谈下去了。 外公并没有再来过问他的外孙，海恩琴却无时不在惦念着他的父亲。 亲爱的卡尔，我来这儿三天了，老头还没把我轰出去，可他不让我见他，我只好老躲着他。史莱因太太说我只得耐心地等，可这真难熬啊。你进来怎么样？反正我长大了一定要做个侦探，这会儿我可真想你。爱你的海恩琴。 海恩琴封好了信，来到大门口，门紧锁着，他爬上铁门翻了过去。外孙的举止被躲在树村里暗中监视的外公发现了，他拿出一个钱包故意扔在门边。寄信回来的海恩琴果然把钱包拾走。 怎么办吧，回头你自己交给他。 不，他看见我就讨厌，叫昆特给他吧。 你就跟你妈妈一样的倔。你长得真像她，看看这双眼睛，想看看她屋子吗？ 她住过的屋子好啊， 这屋子保留的跟她生前住这儿一样。你外公不许我们乱动，哪怕是一点点儿也不许我们动。我在这儿做了22年了，虽说老爷不是那种可亲的人，可他脾气变得这么怪是近几年的事。好，就是这间。怎么门没锁上？哦，大概是你外公忘了。对了，你外公每过一阵子就要到这儿来，我们都装着不知道。 这屋子真美。 是啊，想想过去的那些好日子，笑声音乐都不断。你妈妈聪明极了，弹得一手好钢琴。她呀，点上蜡烛就唱起我们大家爱听的歌。有个歌我最喜欢，那歌叫什么来着？ 最后的玫瑰。 你怎么知道？ 我爸爸常提这歌。 你会唱吗？ 嗯， 你会，那你就唱吧，窗户都关着，没人会听见。 秋风使百花凋谢枯萎，在落叶飘零的花园里，我却找到一朵最后的玫瑰。此处百花的容姿已经无处可寻，唯有它还在期待阳光的抚慰。 真叫人闭目神往啊，起先我还以为你妈妈又在眼前了。这么吧，现在我们到厨房去，我叫安娜给你做点点心。 那太好了。 好，走，拉我一把。 进来。对不起老爷，你把钱包丢了。是我丢的。等一下，昆特斯，我很想，那孩子我想就见见吧。 这就见吧，老爷。 不行，现在没空，有很多事要做，你明天下午带他来吧。 一定照办，老爷。 给他买一套好点的衣服，看你给他穿的什么呀。 买套好点衣服，是老爷，我一定亲自去办。 汉琴完全变样了，一身笔挺，使这个小淘气不晓得两只手究竟放在哪里才是最合适的位置。他来到院子里， 看见走廊上花匠的孩子们正在粉刷墙壁，就上前帮忙。帮忙的结果自然是连笔挺的礼服一起粉刷了。 恩姐，你到哪儿去？怎么搞的？ 我要去换衣服。 不，你就穿着这个进去。小伙子，进来。他来了，老爷。我照你的吩咐给他打扮了，可一转眼就不见了。居然出了这种事，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老爷，不可思议。你是不是掉在桶里了？ 刚好是相反，一桶湿灰水掉在我身上。 你骗人。 我不骗人，我从来不骗人。 别说了，不出我所料，不但没规矩还骗人，简直没有一点家教，一点也没有。除了他混蛋爸爸，谁能把他教成这样？ 我对不起。可以走吗？ 我让你走就走，带他出去。 从此海岸琴只好躲着外公继续跟花匠的孩子们玩。可今天游戏的场所却挪到海岸琴的房里。 这怎么了？ 怎么还有自动火车也在这里铺轨运行？ 给老头看见了怎么办？这哪来的？ 你外公给我们的。 他怎么会呢？ 他到我们家里来问起那石灰水的事儿，是你掉桶里还是桶掉在你身上，我们就跟他说了。 后来呢？ 后来他叫我们来跟你玩，还叫昆子找来这些玩意儿。你到书房里去找他吧，他刚问起你。 波特的先生，太感谢你了。 进来以前先要敲敲门。 对不起。 进来。 对不起，波特的先生，刚才我忘了敲门了。谢谢你送来的玩具，还谢谢你叫那些孩子来玩。 哦，没什么，都是些破旧玩具，拿去玩吧。 你过去也玩火车？ 对，我小时候爱玩火车，后来跟你妈了，可女孩不爱玩这个。 那你来跟我们玩吧。 我哪行。 来吧，波特的先生，要缺个调度员就不像真的了。 哦， 来吧。 这些捣蛋鬼，这叫人没法走路了。是我的命令，这儿大修，禁止通行。 到厨房去，一律绕道，从花园走。 那是啊，你怎么说都对的，我去告诉别人。 好吧，快去吧，别耽误了我们的行车。 这儿上上下下都发疯了，我看我也快受传染了。路轨谁铺的？弯度太小了，这样火车要出轨的。 是吗？ 调度室在哪儿？ 这儿，前头已经封路了。 信号都准备了？ 准备了，工作正常。 好极了，我就下命令发车了。 呜呜，请大家不要靠近站台，往后退一步。 注意，开往维也纳的快车到了。 注意注意，21次要进站了。 请站台上的旅客注意往后靠。 我看你是不是吧。 你应该开另一个信号。 你的帽子。 注意，要撞车了。 哎呀，糟了， 这设备太陈旧，需要现代化，我又该去工作了。 我来扶你。 哎，腰不行了。 你就该锻炼锻炼，活动活动。 是该活动活动。 Henke，你的爸爸来信了。 你每天给他写信对吗？ 对。 我来告诉你，我反对你写信。 哦，为什么？ 因为这个家从来没有罪犯寄来的信。 不过我爸爸是冤枉的。 好了好了， Henke，别理他，让这老头去说吧。他这么古怪，我都不爱搭理他。 像他这么倔，活着还有什么味儿？ 那可不，我看他这人也怪可怜的。嘿，恩切，我觉得他有点喜欢你了，他也希望有人跟他亲，他慢慢的一定会喜欢你的。只要有时候你叫他声外公。 我不叫，他老是骂我爸爸是罪犯。 嗨，恩切的爸爸现在却不得不作为罪犯被隔绝在4堵高墙的监狱里，忍受着屈辱和孤独，只有听着唱片里儿子的歌声才是他唯一的安慰。 辽阔的天穹挂着两颗星星，天涯海角紧随我的踪影，替我留下了最后的问候，但愿你把我铭记在心。凝立窗前，夜幕降临，能否永远陪伴我身边，我低声问你。我的孩子，我愿意，你柔声地答应。 唱得真好，是你儿子？ 对， 好听。嗯，请你跟我来，有人看你。 好。 艾伦小姐， 你好，赫尔维先生。 见到你真高兴。 这几本书给你解闷儿、还有你爱吃的水果。 这你怎么知道的？ 我打电话给史安妮太太，她问了海因切，于是知道了。 这个太麻烦你了。拿什么谢你呢？ 我还做得很不够，我尽力想在预审期得到许可，去看看他们掌握的证据，这不会太多的。可他们老拖，要拖个把月，就算最后宣布你无罪，但也如此，他们也不会赔偿你的。 要是我想的都能实现的话，就是最好的赔偿。 现在海因切对他的外公影响可大了，你知道他叫他外公做什么？ 什么？ 健康投资。 这个健康投资不仅可以帮助波特特消除他那肚子里日增月长的剩余脂肪，也让这个怪脾气的老头变得有那么几分和蔼可亲了。 蹲下，起立，蹲下，起立，你做得很好。 是啊，我也没想到。 我们去长跑。 我不能长跑。 一二三四，膝盖放松。 放松？现在都快断了。这儿有什么？有鱼？ 你不知道，你看嘛。 啊，这么多，瞧这鱼好肥呀。那我们干脆把水排了，捞鱼吧。 干嘛那么费事？这儿有网。 你说的是什么网？ 瞧， 哪儿弄来的？ 这是花匠的儿子的。 这些小捣蛋。 我不应该告诉你，你可别告诉他们的爸爸。你起誓。 我起誓。 谢谢你了。当心，有几块木板烂了，到木牌上去吧。你别怕，这儿能撑得起三个大胖子。 哎，给我桨，把木牌撑开。 开船了。鱼来了，你那儿有吗？ 有一条过来了。 好嘞，悠着点。 韩切，看我这条。 俗话说，笨人。 老爷， 总是最有福气的。 老爷，你在干嘛？ 你自己看嘛。 你要是掉到水里，会把你冻病的。 没的事儿，你来这儿干嘛？ 有个紧急电话，是安德森先生打来的。 那你叫他再打来，这会儿我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做。 更要紧？老爷， 我们还要去骑马。 去骑马？ 把大马小马都套好。 把大马小马都套好，我就去。 要是允许我提醒您，老爷，这匹大马好久没骑了，你恐怕要受惊的。 恐怕啊，受惊的是马。 这儿还可以吧？ 太好了。 别的地方我还有好几家厂，还到英国去再买几个厂。好，我们走吧。 当心，恶魔来了。 你们大家早啊。 你早。 你早啊。 今天我带来一个客人，我的外孙 Hunch， 他听我说你们工作得很好。 老头怎么变了？ 来，我们往这儿走，这个车间有好些新式的机器。这儿是烘干车间，现在我们该去吃点好的了。史兰尼太太是个好管家，可她安排的菜谱太难吃了。餐厅就在那儿，我们先到酒吧去。 怎么，餐厅里就没酒喝吗？ 哦，男子汉应当去酒吧。 看上去多精神的，那么挺。 这全都靠锻炼出来的，今天要好好吃吃，别再来素餐了。再来杯香槟鸡尾酒。 行，波特先生，他喝什么？ 我要柠檬水，行吗，波特先生？ 柠檬水 是香槟鸡尾酒跟柠檬水。 我跟你说了多次要叫我外公，别叫先生，本来我就是嘛。 只要你对我爸爸的看法不改变，我就不配做你家的人。 哦，又提你的爸爸。好，我们先喝点开胃酒，回头我们再点菜。小姨，给我菜单。 来了，波特的先生。 要吃什么名菜？我看你要喜欢吃鱼，这儿的鱼不错。 好，就吃鱼吧。 我倒想起来了，有件事一直想跟你谈。你要跟我在一起，就会前途无量，受到最好的教育，到时候进大学，然后进我的工厂里好好干，步步高升。有成就的人都这么干的，要出人头地，怎么样？ 要是真能这样。 不过有个条件，你必须开始慢慢的，但是有意识的彻底摆脱你父亲。 我怎么能这么做？有什么人能摆脱自己的父亲？ 能做到，而且必须做到，不然你跟他在一起，你就会跟他一样变成一个废物，或者变成一个罪犯。 他不是罪犯，这完全是对他的侮辱。我在外面等你。 你拿定主意了？ 对。 好，那我另找个地方让你去住，我不管你了。 您点好菜了没有？ 不，我改主意了，还是吃素餐。 要是有什么人曾经处在一种不知怎么办才好的情况之中，那么毫无疑问，波特的先生正是处在这种境地。他不喜欢女婿，却还怕失去外孙，看样子只有屈服于恩格哈的敲诈，拿出12万马克，使女婿卡尔恢复自由，这样才能得到小外孙的欢心。波特的决定自然使恩格哈十分高兴，陪着他来取钱的还有一男一女两个走私犯。这两个人坐在汽车里，他们俩没发现躲在门后的汉逊正在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们的谈话。 我看呐，我大概不会给他钱的。 你别泄气啊。 泄气？我是防着点儿。我不懂为什么伯特他要给他钱，他最近钱花得可厉害呢。现在我有点明白了，他花的那些钱呢，就是他们说赫尔韦贪污的。 别说了，别人听见怎么办？你就管把那笔货太太平平地运出去就算了，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困在那个莱斯克，等出了事儿，警察还会来找我们。都顺利吗？ 顺利极了，钱到手了。他给了我一张现金支票，不愿意在我们银行里转账，多好。嗯， 波特的先生，波特的先生，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进来以前先要敲门。 哦，对不起，安格哈。 安格哈先生怎么了？又是为了你父亲吗？我实在听腻了。 波特的先生， 行了，别说了， 放开我。黑人姐，出什么事了？是兰太太，照顾一下我的小兔。我的天哪，黑人姐，这是怎么回事啊？ 管家是莱尼太太，不知道也不理解黑恩琴此时的心情。是啊，怎么能不算是好消息呢？因为这证明了爸爸卡尔是无罪的。黑恩琴一刻也没停，以最快的速度跑到监狱。 卡尔，我都听到了，我知道谁贪污银行的钱了。 好了，孩子，你坐下。哈维先生，你请坐那边。别激动，别激动，怎么回事？ 我知道那钱是谁贪污的，是小恩格哈。是他贪污的。 这儿不能乱说，这种事黑恩琴可不能瞎说了。 真的是他，我还听他们说要去一个什么地方，叫那个莱斯科。 那个莱斯科在尼斯，在法国地中海沿岸。 这就对了，他们说要出国境，还说要干什么勾当，能赚一笔大钱。 黑恩琴，不会有这种事。我知道你想帮我，可是不能瞎猜猜。 不，卡尔，都是真的。 黑恩琴，恩克先生是个有地位的人，他不会做这种事。你这么说就是诽谤，要受处分的。 可是我， 你千万不要说出去，对谁也别说，你问问艾伦小姐就知道了。 可是她出门去了。 接见的时间到了。 律师艾伦小姐不在，爸爸又不相信，说不定坏蛋们就要跑掉，难道就不能自己去跟踪这些坏蛋？这倒是眼前唯一的办法。汉琴打定了主意。外孙不知去向，波特的先生又气又急，律师艾伦小姐一时也想不出好的办法。 他去看了他爸爸以后就不见了，我报了警察局，他们也发了寻人通知，可到目前没消息。他以前跟你说过他要去哪儿吗？ 他没说过。 他可倔了，我记得他找你以后说过什么，那时候你正好忙着要出门。 他又没说什么。 因为你冲着他吼，没好好听，你在屋里大吼大叫。 我说斯兰尼太太， 我说的对不对？ 那是胡说八道。他说小恩格哈，不像话，我不让他说了。 可惜你没把他话听完，他一定知道恩格哈的什么事。他跟他爸爸说了，可是他爸爸以为他是胡编的。后来我调查了这个恩格哈，其实他不是一个规矩人，他常跟一些坏人混在一起。 他在哪儿？快去查。 我刚去过他父亲那儿，他也很着急，因为他的儿子带着他的女朋友不知去哪儿了。 哎呦，我真混蛋！也许哈恩奇知道他在哪儿。 哈恩奇父亲跟我提起过尼斯，还说了什么那个莱斯克旅馆。 哈恩奇现在已经来到尼斯，找到了那个莱斯旅馆。 恩格哈先生住这儿吗？ 恩格哈，等等，恩格哈，他在这儿住过，可是走了。 去哪儿？ 对不起，没留下地址。 喂，有个恩格哈到戛纳去了。真的吗？是的，他叫我把他的跑车开到那儿去的。我知道。有什么办法去戛纳？那远吗？坐长途汽车。我看等会我做完事你就跟我一块儿去吧。你用什么交通工具？等着瞧吧，真棒。 原来小复原的交通工具是辆自行车，虽说比不上汽车的速度，可对人生地不熟的黑恩琴来说倒也蛮不错。 谢谢你了，希望你找到他。我怎么去找这个恩格？他在尼斯住的是大旅馆，在戛纳也一定住大旅馆，到大旅馆去找他吧。要找不到他，那到游艇上去找。 谢谢。 再见。再见。 再见。 海恩琴来到戛纳，在码头上他找到了恩格哈。 警察， 警察，我要报告件事，是要紧的事。 Monsieur, s'il vous plaît. Oui. Vous pouvez pas m'aider, ce garçon parle pas le français. 可语言不通怎么办？ 不懂法语，学校里没学过。 海恩琴怎么会知道这个人竟是恩格哈的同伙？ 跟警察说我要报个案子，快去抓吧。 怎么了？你给人家偷了？ 不，那边码头上那个游艇在装走私货。 走私货？你说什么？你说清楚。 对，我不清楚，走私货跟恩格哈都在那游艇上，我只知道他用什么药品干违法的事，你快跟警察说呀。 不过小伙子他只是个交通警，就算出了什么事他也管不着，要管他们也得要有搜查证。这么吧，我跟你一块去看看，要发现什么可疑的我们就马上去报告水上警察。 我们就这么上去？ 对，怎么了？ 会不会出乱子？ 难说，不过瞧。 好嘞，这就行了。 好，彼得森，货都装好了， 那给钱吧。 你们这些混蛋，这孩子都知道。 都知道，拉进去， 别让人家看见了。 你们放手。 Robert， 怎么回事？ 把他推进去， 快点把他嘴给堵上，别让警察知道了。不许出声。 这真好，你们想的真美啊，当我傻瓜对吗？把孩子留给我，你们倒拿着钱走了。我要让你们空欢喜一场，把这些货扔到海里，把孩子留给你们。 那孩子也不会放过你，他认识你，也认识这船。 只有一个办法，我们赶快离开这儿。 嗯哼， 带着孩子。 以后呢？ 啊，你还嫌这海水不够深。 开船了。 难道眼看着这帮坏蛋们逃掉，被关在底舱的海恩琴终于设法割断捆着双手的绳子？这时水上警察局已经得到消息，驾驶巡逻艇追了上来。 好啊，叫你多管闲事，小家伙。 海恩琴趁恩格哈不备，举起一块木板把他打昏，然后拿起警报器爬到甲板上。 停车。你们好，你们辛苦了，有什么事吗？ 你们船上有走私货，这孩子是谁？ 是我们一个朋友的儿子。 你叫什么？ 潘姐。 你被捕了。 我？ 还有你。 啊， 把这船没收，你去找恩格哈。 我知道他在哪儿。 你带我去。 他在这儿。 出来。 这个仪表堂堂银行的主任只得俯首听命，束手被擒。 波特的先生，波特的先生。 啊，什么事儿？我等到现在没电话。 找到了。 真的？ 对。 在哪儿？ 警察就要送来了。 波特的先生。哎呀，我又忘了敲门了。 进来，进来吧，快过来。 你可回来了。 你要听爸爸的事吗，波特斯先生？ 好，好，你对了，他是冤枉的，贪污的是恩格哈。 波特斯先生已经把钱汇去了，你爸爸最晚明天就能保出来了。 外公。 你到底叫了我一声外公了。 还是快去看看卡尔吧。 他这就出来。 那我到边上等着。 怎么？ 我过去对他不太好，说不定他出来不大想见我。 怎么会想见你？ 不不，我还是到边上去。 卡尔。你的身体好吗？ 我好得很，走吧。 我刚从尼斯回来，卡尔，回到家我有好多事要跟你说。 我真高兴。 我也是。 哦，你好。 你好。 我说卡尔，我真想跟你提个意见，你怎么不让小鬼来见我？这孩子可真不错。 看见了，卡尔。 你冲着你爸爸叫名字，那么你就冲着我叫威廉吗？ 好，我叫你威廉。 生活中有这么多烦恼，我从未料到，是你的爱，你的诚挚，使一切变得美好。是你的爱，你的诚挚，一直使我幸福欢笑。 播送的是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的故事片《英俊少年》的录音剪辑。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谢谢收听。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 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 开车时不使用手机，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落花流水，听到的声音同样美妙。 和煦阳光，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 牵着我的手，一同前行。关爱盲人，让我照亮世界。 世界就在我眼前。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天是蓝的，整洁； 云是白的，纯洁； 树是绿的，充满希望； 污染是灰的，我讨厌雾霾。 蓝天白云，碧水绿树，换掉孩子眼中的灰色。 低碳出行，绿化环保，赶走孩子心中的雾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昆明湖好美啊。 北京市民家庭用水两天喝掉一个昆明湖。 北京每年洗车耗水相当于12个昆明湖，抽取地下水相当于280个昆明湖。 啊，那昆明湖会消失吗？ 规划半个世纪，施工10多年，南水北调，中线通水，千里汉水终点就在颐和园。 昆明湖的美丽来之不易，节约用水从我做起。 我喜欢旅游，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拍美丽的风景，拍家人的笑脸。我会变魔术，女儿说我总能变出一个个袋子，把她旅游时吃的零食果皮统统装下。我还是个篮球运动员，总能把用完的矿泉水瓶准确地投入垃圾箱。你问我是谁？我只是个普通的游客。 每一位游客都是文明的使者，文明出游从你我做起。 给你一个机会，你最想得到什么东西？ 汽车 Money 豪宅 漂亮女朋友 健康。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爱自己的健康才能带来长久的幸福。 欢聚